第二節嗱，呢個咧都係經典啦，又係即係老生常談啦。不過老生常談一嚟咧，其實阿紀圖咧就可以有啲可能有啲第一手資料，因為呢件事我知嗱，你聽我講埋先啦。咁呢、這個地方喺邊嚟咧？呢、這個地方就係西營盤。就高街二號 高街二號 咁呢個就經典啦，經典到真係有戲拍埋添啦。咁話説係點樣呢？就因為件事發展到依家，就唔係話講緊話即係 N 年前有鬼屋咁，因為佢而家就即係改建咗啦，但仍然都仲出事。咁就話説咧，就係今年二月嘅時候，應該二月十一號啊，就有個。58岁嘅看更，56岁看更，就喺嗰度即系上班啊。佢系上夜班、通宵班，咁第二朝早就过身啦。 吓、咁大事添啊！今年二月啊， 系啊，今年二月咗吓。咁、嗰个情况就咁样嘅，就系、话说咧，就系佢本身有一啲点讲咧，就长期病患吓，即系话说咧有长期病患。就呢、這個就係高街嗰、那個啦，好壯觀，其實好威。係 啊，就所以係景嚟嘅，拍攝場景。 但係淨係得個門口嘅，而家即係據我所知，即係淨係得縫牆嘅，即係好似大沙包咁樣嘅嚇。咁、咧就佢咧就猝死啦，突然間嗰度。咁而家猝死個時間就都幾長下嘅。即係佢可能一翻去咁冇幾耐就已經喺嗰度累低咗啦。但係可能成個 shift 得佢一個人，我懷疑咗。咁但係即係你可以 搶救唔到， 係搶救唔到啦。咁但係大家就要記住啊，佢係即係佢個報，根據報道咧，就係佢有一個即係有心臟病嘅長期病患，長期病患者嚟嘅。咁、第二件事咧就即係2004年啦，就阿張學友喺嗰度拍江湖啊，嗰套電影。咁咧就話説拍下嘅時候咧，即係佢著換咗衫啦。咁佢就坐低咗喺個角落嗰度，咁有個做即係咩咧？做長機、做長務嗰啲咧嘅女職員咧，就喺望一望嘅時候，喺第二個地方見到張學友。咁翻嚟問，就見佢行入去。 OK。 咁跟住咧就。 呢、這個其實好小事嘅， 好小事 喺谷喺呢個谷街嚟講， 咁跟住咧就見翻，咦張學友你喺度，頭先點解嗰度我冇喐過，係即係件事就咁樣講， 咁啊個個即刻 O 曬嘴 ，O 曬嘴， 有嘅試過幾部戲都係停機落去三更半夜都係落去揾燒豬。即刻要拜啊！系啊，即刻要咁有好几单都系咁样样啲嘅，好继续 咁啊，咁啊继续，咁就跟住问个阿伯，就佢哋话听到人叫救命啊， 系， 咁个伯就同佢讲话，佢呢度系咁噶啦，咁样，咁啲人就行咗出啦，咁跟住再入去揾阿伯，个伯唔喺度， 都系小事， 都系小事， 系。啊，好多好多，你仲有冇咩资料揾到？ 有，你讲埋，你讲先，你讲先。 好，咁就因为咧，今日晏昼嗰时候咧，即系都开嗰啲电影会嗰度咧，咁啊都系讲翻起啲怪地方怪咩嗰度咧，咁啊高街都系一个话题之一啦，咁啊都有啲典故咧，即系都可以讲讲嘅。咁啊嗰渊源咧，佢间即系原本系即系精神病院嗰啲，可能你一单 间就好重啦。 我主要咧就系因为佢荒废咗。 好耐 一段历史噶啦，咁喺80-90年代咧，佢突然之间高街咧就变咗系嗰个拍摄嘅场景，因为佢事实上佢 好靓呢个，即系你留可以影好多嘢，好多嘢。 咁啊，何解咧？咁啊，因为佢都唔系太耐咧，咁我都有啲知啊。咁啊，原来咧，即系嗰个最主要咧，即系睇到呢一个地方咧，系好适合拍电影咧，就系、是。是邵氏的一個製片嚟嘅，一個女製片，我哋都好熟嘅，姓鐘嘅。咁佢咧即係好早咧就即係都覺得咧，個高街咧就可以咧即係做一個拍攝場地。即係雖然係荒置咗好耐咧，咁佢因為佢有年代嘅嗰個價值啊，同埋佢本身係一個好好嘅建築咁樣。咁啊，都影咗好多相，都想即係做一啲 reference 咁樣嘅。咁啊，真真正正咧，即係會喺嗰個拍嗰陣時候其實有一部啊， 就已經很早就想拍，但那部呢就到而家都仲未出到街嘅，但出唔到街咧啊，就係、是、阿黃志強嘅一部叫《癲佬》嚇。咁啊，喺個早期嗰度咧，就依位鐘小姐咧，就即係都俾一啲資料佢咧，佢哋去睇過。 死咯！而家啲人知道邊個係黃志強？ 係啊 ，Kurt Wong，Kurt Wong 係啊 ，Kurt Wong 咧就誒一陣都可以講到嘅。佢有部戲咧，就終於都喺嗰度拍嘅，就應該嗰部就係佢做導演嘅嚇。咁、啊、就嗰個咧就睇咗景，即係高雄拍，因為嗰部電影咧就係應該 Bang Bang 同埋咩嗰個公司咧，但係。去到拍嗰時候咧，就啊唔係 Bang Bang， 係另外一間叫好似五洲景隆啊定咩嗰樣，總之就停咗，就冇去到拍。咁但係咧，就最早去拍嘅嗰部咧，有事發生嘅咧，就我諗大家都可能睇過嘅，嗰、那個叫《平安夜》。 哦， 啊就黃小鳳啊，做嗰度攞到最佳美術指導嘅添嘅，阿陳欣健嘅作品嚟嘅，嗰、那個係咁啊，大部分嘅場面都喺嗰度拍，咁嗰次就撞嘢嘅， 撞咩啊？ 直頭咧就係、是、有啲工作人員咧喺深夜嗰度拍嗰時間咧，派去休息。咁啊，嗰位工作人員我唔講咁詳細啊，因為其實嗰個唔係一件好好嘅體驗嚟嘅。咁佢就好攰啦，咁佢就即係做好曬佢嘅份內事咧。咁、那個戲開拍嘅那個時期咧，咁佢咧就走去一個地方喺度休息啦，因為嗰度有好多位咁樣噶嘛。咁點知咁佢休息咧就恰恰下嗰時咧，突然之間咧就好似捉鬼敢死隊嘅嗰隻綠色鬼咧，係成日有啲嘢流出嚟噶嘛？你知啲乜嘢啊？好似啲散嗰啲嘢咧。滴落佢嗰度， 即系佢摸到嘅。 唔系啊，佢自己睇，佢自己哇咩嚟噶？即系跟住啲人咧走入嚟咧，系见到噶。嗰啲散嘅嗰啲嘢嚟噶，即系成日都见到。跟住咧，即系嗰人咧就唔好食，唔好食。佢话就即刻帮佢摸嗰度，系停机拜神，即系咁样样。 总之就拜神，咁嘅时候拜神。 咁啊，整完咗之后嗰时候咧，咁就都咩啦？咁啊，跟住咧，做好晒啲过程啊，里面嗰度咧，咁啊，继续拍啦。咁啊，拍完咗之后咧，咁啊，即系都咦，跟住都冇事。咁啊，咁佢咧就都翻屋企啊，瞓觉啦。啊，咁啊，第二日咧起身嗰时候咧，咁就原来佢屋企咧，因为嗰时咧都未有嗰啲无线电话啊咩嗰啲，全夫系有噶啦，就约 call 咗佢好耐。 有人过身， 系啊，佢嘅亲戚过身。咁啊，呢个影响嗰位工作人员咧，其实到而家都仲未放得低嘅。 系、 啊，咁样就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咁啊，另外一个好似话有度系叫讲鬼添嘅，鸿运当头，嗰个就好似阿 Kurt 嘅嗰部戏啦，应该系 鸿运当头， 都系喺嗰度拍嘅。 鸿运当头系咪有即系水浸嗰部啊？ 系有阿郑则，系啊水浸过，有阿郑则仕嗰个。 我记得套戏。 做咗一部好似应该叫做系因为我头先讲起嗰个咧就系、 是、你讲紅運當頭，佢收尾水浸嗰个劲喺边啊？好似话 Hong Kong U 嗰边噶嘛， 就系呢度嚟噶咯。 哦， 系啊，咁啊做咗一个咧，就好似系有阿李丽珍做嘅嗰、那个花嗰、那个我唔记得个名，因为咧我今日眼就见到嗰位导演咧，佢就之前咧系呢啲戏咧，佢都有参与嘅。咁、样我头先讲平安夜嗰个咧，咁嗰位朋友咁我啊同佢都好熟络嘅。咁、就呢个高阶咧，即系响嗰个嗰样嘢咧，就系响嗰个拍戏嘅嗰个时期咧。都周不時咧，都有呢種咁嘅經歷。咁但係呢種經歷咧，即係對於電影人裏面嚟講咧，就其實唔陌生嘅。因為除咗佢嗰度之外咧，呢、這個叫常常拍攝嘅時候，都常常有撞到呢樣嘢。之餘咧，咁啊而家就都冇拍戲嘅嗰個邵氏公司咧，嗰邊咧， 嗰邊多到 又係出名嘅， 因為有人喺嗰度吊頸嘛。 係。有啲咧就唔到你唔信嘅，即係譬如我今日見到嗰位導演咧，佢之前做助導嗰時候咧，佢就成班人見到，就係有個細路仔喺三更半夜嗰陣時咧，佢指到有幾多個人喺度啊咩咁樣， 即係個細路仔見我見到 當時嘅，但係佢講完即係佢一路講嘅時期咧，即係信唔信佢好啦，但係咧冇管動嘅。咁啊，呢個咧，所以話喺呢啲區域裏面咧，係有快樂夢喺度 就有金蝶，佢影響你嘅內分泌。 佢個地方似乎又陰森咗少少。 係，的而且確係嘅， 陰盤又。 因為咧，即係佢相對之下咧，因為佢本身佢殘舊咧，唔係一個好好嘅打理嚟嘅、嗯。因為佢自從作廢之後咧，就基本上咧就即係都揾好似得一個看監添嘅。咁咧就係嚟睇住成間大宅，因為嗰個看監咧，咁我諗佢都唔會唔需要話成日巡嚟巡去咁樣咧。 即係可能夜晚就喺嗰度瞓覺啫，就係 即 係 睇住，就唔好有啲嘢發生。 似 Shining 啊！ 切，恐怖過 Shining， 因為 Shining 嗰個咧就即係平時都喺度運作緊嘅一間酒店，不過係冬天嗰時係封山，咁佢就會做咧，咁你會睇到水電啊好充足噶嘛，咁啊佢呢一個高階唔係嘅，佢本身已經係一個廢墟嚟， 荒廢咗嘅， 係啦，已經荒廢咗好耐，同埋咧佢荒廢嘅期間都已經咧就鬼聲抽抽噶啦，都已經成日講裡面啊好慢嘅，嚇咁樣拍電影， 點解唔喺度拆咗起豪宅咧？ 唔係佢實在咧，依個係一個古蹟嚟㗎，依個就真係咧唔保育嘅，真係嘅。因為佢本身咧，唔係佢，因為可能嗰個意義係好好大嘅嚇，因為佢喺即係戰前都已經 好耐㗎啦，嗰個十九世紀， 同埋佢係一個精神病院嚟㗎嘛。 係啊係啊，咁我哋就要講埋咧就嗰個背景啦。不過頭先我哋提咗度咧，就可以有一個啟示嘅。就張學友就話咧因為嗰晚拍夜晚嗰度拍， 係江湖嗰、那個 嚇夜晚嗰度拍， 嗯，咁呢個好近期噶啦，即天氣之後噶啦，已經 2004年啊嘛，嚇咁、啊、其實幾日頭拍同埋夜晚拍有冇分別先？ 嗯，嚇梗係有分別啦，唔係佢。 唔係我唔係講 慢嘅， 我唔係我講唔係講到戲有冇分別喎，我係講見到呢啲， 我咪講呢樣嘢係好慢嘅。你日頭嗰時候咧，你會有聽到怪聲嘅， 係咩？ 係啊。有時咧，即係會有樣嘢咧，佢收音收到好多隻，即係有啲收唔到嘅嗰個意外。咁啊，喺度咧就歸納咧，都係呢啲嘢搞鬼啦，即刻就擺埋佢咁樣。即係所以咧，裏面咧帶咗好多嗰啲，帶咗好多嗰啲即係作為儀式用嘅嗰啲咁嘅器皿啊，咁樣嚟去入去拍戲嘅。 係啊，咁 日頭都有嘅， 日頭都有啊。 嗯哼， 你有冇聽嗰啲日頭見到嗰啲 怪聲咯，收唔到聲，即係。直头咧嗰个咧，即系喺度录音啊咩嗰时都完全冇事，但系咧就跟住咧，即系其实嗰啲都好稳阵嘅，都知道啦。跟住要 check 嗰时，哎呀大镬，点解啲声变咗喳喳声嘅咧？咁你都知道咧，哎唔掂，咁点啊？咁你一定喂，点都取一取啦，稳阵啲啊！咁啊要再重拍过，咁都试过嘅，听到系啊。 唔系呢叫 好鬼犀利， 呢叫 white noise 啊嘛， 系吓， 即系突然间收咗啲咦？無厘頭嘅聲啦咁樣嚇，咁 anyway 就咁樣嘅，就除咗頭先我哋講嗰兩個例子之外咧，就有套亦都大家當年都即係叫轟動嘅電影啦，就叫《大迷信》， 係大家都有去過， 係阿邊個？ 李居明， 李居明都係拍噶嘛，咁就話咧有啲人拍出嚟睇到有啲唔應該睇到嘅嘢， 係 啊，咁呢個可能主觀投射嚟嘅啫。 不過大師都好犀利，佢即係明知入去咧一定撞眼嘅，咁啊果然撞到，咁啊所以留低呢個精彩片段俾大家嘅同時咧，佢話喺呢個鏡頭嗰個佢都已經咧啊作法作個法咧，去放咗個心經咒咧，就喺嗰啲片段嗰度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嘅欣賞啊。咁佢呢個咧，你會覺得佢都有啲道理嘅。你如果你信呢樣嘢嘅話，因為如果你有陣時或者冇做呢啲咁嘅法事，隨便咁樣拎佢放嗰時候咧，你唔知佢啊。而家睇個精子就知啦，嗰個帶或者會有啲咒念喺度嚟嘅。咁呢個信不信由你，但係其實多多少少咧，因為你掂到呢啲嘢，如果你刻意嘅動機想係拍呢啲嘅時候咧，就唔該小心啲。 係啊，即係咁。咁但係基於就話大家都有一種好奇心啦，咁所以就我見到都有啲譬如話啲電視台啊，或者佢哋都即係好似靈探咁樣入去嘅，成班人嚇。 靈探啊，而家越嚟越多嘅， 越嚟越多啦。 咁但係其實咧，就咁多靈探嗰樣嘢咧，你阻止唔到啦，同埋依家變成咗個流行嘅活動啊。咁就不過咧，即係裡面咧有啲細節嘅嘢咧，你可能不過都冇人出一個叫攻略啊。係 係。 靈探攻略係要嘅，原來係有啲規矩嘅。咁你遲啲揾下靈異學會嘅嗰啲朋友去講咧，就熟啲啊。我哋唔專業。 係啊，咁、那個。 背景我簡單講啦，即係理論上大家 check 睇網或者已經知噶啦。咁呢個咧就係一級古蹟嚟嘅。咁佢原本個名咧，即係 N 年前啦，或者講緊成百年前咧，就唔係叫高街，叫第四街。咁就你知廣東人啦，唔中意死字， 老禮 老禮咁，所以叫高街。咁啲英文咧就 High Street 嚇。西營盤咧就即係大家知道啦，有張營盤呢兩個字都係以前英國佬喺嗰度駐軍嘅。咁我哋隔離都有啲亦都有個叫營盤街啦。咁所以呢頭都其實應該係喺呢度住過。即係有啲軍隊喺度駐扎過嘅嚇。咁嗰度咧就即係1891年就起咗啦。咁我唔知佢當年起嚟做咩啦。咁但係1941年之後咧，即係幾年之後咧就睇到精神病院嚟嘅。即係之前咧，我講之前咧就好精神病院啦。咁到1941年，大家知道啦，就打仗啦。咁嗰度就應該俾日軍 徵用咗啦， 就話説就係做刑場嘅。咁附近咧就係亂葬崗。咁西環嗰邊係咪其實都係嘅？即係有 多嘅 多多啊嚇。咁而且咧就係燒過兩次嘅。即是火燭過兩次，咁個傳說就話入面聽到好多怪聲，尤其是夜晚嗰時候， 係啊， 咁就即係個古仔就咁樣咯嚇， 係。咁佢呢一個，譬如呢一啲古蹟嘅嗰個咧，即係其實我諗最近咧，即係大家都如果去展開研究咧，即係香港有好多建築係相當之老歷史，咁樣就佢裡面有呢啲咁嘅傳聞咧，就早有。即係早有傳聞㗎啦，不過咧就即係冇好好嘅嗰個整理咁樣嘅。我諗數數埋埋咧，可以有50大都得嘅。 有很多，都有好多。你隨便數咧，起碼做 有大有細，有咁。尤其是高街依啲咧，就即係已經係即係早已成名咧，就響我即係讀書時期咧。即係70年代嗰時候都已經有一啲人咧，即係嗰時候都唔流行靈探咧，但係都會有去高街嗰度靈探嘅，都有啲體驗嘅，嚇驚嘅嗰個係啊，咁啊相當之多嘅。咁啊除咗高街之外咧， 快啲講埋先，即係入邊見到啲咩先？見到啲無頭嘅嘢飛嚟飛去啦，咁同埋夜晚一啲。 木頭嘅嘢飛嚟飛去， 咁就夜晚好多啲腳步聲啊， 嚇 佢嗰度行嚟行去咯，咁你講呢個咧，其實我就可以提翻咧，就係我喺愛丁堡嘅時候啊，我可能都提過就佢有一個 ghost tour 噶嘛，就係講話佢哋咧原來喺愛丁堡咧有一個地下城嘅，即係有啲隧道。咁點解有隧道咧？就是、當年咧，因為原來好多喺嗰啲歐洲嚟嗰啲難移民啊，非法移民啊，佢哋就地下人嚟嘅，就喺夜晚嗰度咧，唔出嚟噶啦， 即系洞穴里面嗰度住咁样嘅， 做苦工咯， 系 咁就有细路仔， 生活都喺下面， 系啊，有 喺地洞里面， 系啊，咁系你睇落去，你去到嗰度就真系好阴森嘅，咁就话，譬如话夜晚就有好多细路仔嗰度死咗，就夜晚就话听啲细路仔嗰度喊啊，或者玩啊咁嗰類咁嘅嘢咯，咁所以你去到呢啲，即係我哋去講嗰樣就話，嗰個地方本身嗰個氣氛已經決定咗呢樣嘢，即係已經俾到呢種咁嘅感覺你咯。即係你譬如話你起成咁樣，嗰度又精神病院，咁你就算冇鬼，你打到你都驚啊，大佬！ 呢啲通常如果有咁耐嘅歷史嗰啲咧。真係你要好悉心咧，嗰種清理，用即唔係就咁叫抹乾淨啊，即嗰種清理，係要做一啲法事啊，做有好多儀式啊，或者係東方西方，尤其你即係香港咧，華洋共處啊，有好多依啲咧，即都要去整咧，佢只會切，我諗都好難徹底清潔嘅，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嚟。 唔係，但係仲有一大鑊嘢就係、是，即係長埋佢精神病院嚟㗎嘛， 係精神病院 啊。咁就精神病院嗰時就係 好多反常意識， 好多反常意識喺度咯， 喺度嚟嘅。 同我哋講人怨， 係 個怨念喺嗰度，即係不斷滾存。 除咗怨之外咧，就仲有一樣嘢更加嚴重嘅，就係、是、嗰個叫做佢不能控制自己嘅情緒，同埋佢自己嘅身體。嗱，依個有時精神病咧，即係嗰個最大嘅關鍵，因為我都。 即係有睇過咧精神病科嗰度咧，佢哋即係好理性咁樣嚟去做佢嗰個叫做係治療嘅，即係幫病人去治療嘅工作之餘咧，佢哋唔排除有呢個可能性係放落佢哋嗰個專業嗰度嚟去嚟去解，即係嚟去即係了解病人 就係、是。有啲嘢入咗佢身體， 係用咁嘅方法去理解成， 係即係唔好就咁講咧，就誒唔好嘅，呢啲係迷信嚟嘅啫。佢係講喺個專業裡面嗰度咧，依、這個都係叫唔排除嘅有呢個可能性嚇、因為你嘅目的係要治療嗰個病人嗰時候咧，依、種叫有靈魂寄體嗰樣嘢咧，就已經係其中嘅一個重要嘅精神病科嘅一個學理嚟嘅，治療嘅學理嚟嘅。 但係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喺十九世紀。精神病學科本身是很不人道的，你看最近那套講阿 Sean Penn 那套片都是的，你動親就電他嘛， 他那個不人道的個因由呢，即是在個心理學、精神病科的時候呢都未人去得那麼完善、你如果你一百九幾那時候、已經那時候呢，他當這些呢就一叫反常的人、就我即是都代表他就當時呢這個精神病院就等同一個牢房咁樣，佢唔想佢放出去咧，去搞事咁樣嘅。咁其實有一種牢房嘅性質嚟嘅， 即係監獄嚟啦，簡單講就係、咁即係以前我哋都有朋友上嚟講就係、逢緊近監獄都係多呢味嘢噶嘛。 有嘅， 係啊，逢緊近監獄啦。咁你可以理解就係個精神病院本身係監獄嚟嘅嚇。咁、第二樣嘢就係日本即係、日本皇軍嘅刑場啦。係，咁呢個就差唔多。即係香港嘅馬鞍地方嘅經典嚟啦，即係逢親做過即係刑房或者逃，即係去殺過好多人嘅地方咧，一定好多嘢喺度嚇。 總之咧，日本咁佢就已經孭咗呢一個罪名㗎啦，因為我哋都叫做鬼子咯，已經係嚇。咁樣就一直咧，佢裡面咧，即係佢佔領香港嗰時期咧，咁啊有好多地方咧，佢咧就將佢咧就轉咗。就算有時嗰啲係民居嚟嘅、但只要佢嗰啲大宅啊嗰啲咧，即係可以用嘅嗰啲地方咧，咁佢都咧啊，你舞台都好似係噶嘛，嗰時都係住民嚇，咁、就將佢就變成咗佢哋嘅嗰個用嚟咧處理一啲事件啊嘅嗰啲地方嚟嘅咁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依種傳聞咧就一直留喺度咧，即係。非常之多嘅， 咁但系大家知道啊，而家如果即系嗰个日本侵华时间咧，再过多廿年就已经系一百年噶啦，咁你话即系都仲留喺度啦，咁你即系好似英国嗰啲咁样，即系由十六世纪又一路都有鬼故，留到我依家， 啊，咁啊百年历史噶啦，系啊，同埋佢嗰个时间咧就系差唔多三年零八个月，有好多次可以发生到嘅， 系啊，咁咧就另外一个咧就即系下一节会讲啦。咁呢個係咩咧？猛鬼差館啊！呢個就咁啊，下一節翻嚟講埋呢個。